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7月31号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元帅发来了书信。信里指出，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第二次试射大获成功的消息，使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全体成员都禁不住激动，感到莫大的喜悦。仅在20多天后，又有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升上太空，留下胜利的航迹云。这次试射轰动了全球，大大显示了主体朝鲜不可战胜的国力和不屈的意志与信念，是一个值得祖国青史上大书特写的大事件，给5000年来一直渴望拥有天下无敌的国防力量的我们民族实现了心愿。今天这一惊人的现实，是无限热爱祖国和民族的我们民族的最高领导者敬爱的金正恩元帅走爱国献身的千万里路，站在火线付出莫大辛劳而带来的伟大胜利。在不世出的先军统帅的英明领导下，主体强国耸立在世界的最高顶峰，其庄严的气概让异国他乡的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全体成员坚定对胜利的信心，鼓起勇气。信里强调，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全体成员要抱着伟大的强国海外公民的自豪感和荣誉感，像祖国的国防科学战士那样竭诚拥护金正恩元帅的领导。